轻松透着暖流，最怕一朝冇自由，最怕搬迁上月球，你我帮手竭力挽救，问会否照旧，问会否接受，问谁在兜似合奏，莫理攻与守，几经风雨后，不想爱上小岛正逗留，怕听小岛有尽头，盼会收起各样理由，我爱小岛有自由，再也不想皱眉头，你我分享快乐已够，问会否照旧，问会否接受，问谁在兜似合奏，莫理攻与守，几经风雨后，不想有错漏，小岛里漫游，前怕轻松透着暖流，最怕一朝冇自由，最怕搬迁上月球，你我帮手竭力挽救，问会否照旧，问会否接受，问谁在兜似合奏，莫理攻与守，几经风雨后，不想有错漏，望向飘渺间那漆黑宇宙，是否星辰仍如旧，愿这天的忧改天不会有，让笑声再继续透，爱上小岛正逗留，怕听小岛有尽头，盼会收起各样理由，我爱小岛有自由，再也不想皱眉头，你我分享快乐已够。